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北京音乐广播。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首 Run Baby Run 来自于董事长乐团。2015年的专辑《一个世界》当中，那一年这张专辑当中的概念是一个世界，一趟人生的旅程，铅华洗净，回到最初淳朴的那个自己。当时呢，他们希望每个人都会有累了的这样的时候，累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强撑，可以暂时的沉下去一些，因为你知道天空它总是会亮着的。 Run Baby Run， 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好好的满世界的转一转，让自己的心胸变得辽阔一些，好像很多事情也就看淡了。11: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着这样非常舒服的一个电乐，去看感受一下安徽10个最美的古镇。首先我们先去往的第一个是石潭，这里呢一句话来总结深山里的最美古村落，来自于安徽歙县啊。安徽歙县东北山区深埋藏着数十个古朴的那种村落，石潭村只是其中之一，并且石潭村呢是离外界最近的一个。从石潭村我们越往里走，会发现好像风景也变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有野趣味。村和村之间呢，仅仅靠一条非常小的羊肠小道相连，但也就是这样很窄的羊肠小道，无论是从底下去仰视还是从上面俯瞰，都会觉得非常的好玩有意思。春季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梨花盛开地呢，如火如荼。有人说春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感觉这里好像是真正的世外桃源，而每到秋天的时候来到这里，层林尽染，红枫绚烂，漫山的贡菊花呢也是肆意的绽放的。全国各地的摄影发烧友，反正每年春天秋天的时候呢，都会来到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特别的感觉。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呢很有意思，歌名叫做田野调查，给我们要感受到的安徽的古老的村落是异曲同工之妙。语言听不懂没有关系，感受那种浓厚的氛围。Kemani tu senai kena rikai Halau muri semenaya dah Ipatak sinama pia-pia Haiya oh haiyan Oh iya haiyo haiya Haiya oh haiyan Oh haiyo iyo in Haiya oh iyo haiya Uulai nawarimu kwa mirika Pataksi iya Semena senai di semangalata Ra'emet mi temiliki ling Pulai tu senai kana bula-bulayan Ayo oh hayan Pulai tu nikasau kana bula-bulayan Ayo 着这首田野调查，仿佛闻到了青草香，仿佛看到了漫山遍野非常漂亮的小花。这个组合呢，名字不太好念，也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叫做 Paliulius 乐团， P-A-L-I-U-L-I-U-S 这样的一支乐团，在2003年的时候成立，当时呢是在校园当中组的这样的一支乐团，一把吉他，来自不同地区的几个孩子们呢随性玩着节奏，彼此的声音应和着。当时他们表演的场地大草皮、教室外、天台各个角落，或蹲或坐，音乐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全部的世界了。好像上学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群爱唱歌的朋友们的话，你会发现都会有相似的经历，跟一些同样喜欢音乐的人在一起玩音乐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Paliulius乐团呢，经过了好几代成员的变更啊，最终呢，他们也是在成团十年的时候带来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围坐在一起》，大家可以听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田野调查》可以说是这张专辑当中最欢快的一首歌曲了，其他的歌曲呢都是非常简单的，一把吉他，然后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哼唱的那种状态，感觉做的并不是很精致，但却是因为这样的不精致，反而会让你想到一些非常美好的画面，反而会让你觉得这样的不精致还是挺完美的一件事情。听着田野调查，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余梁这个地方，这里呢有可以媲美都江堰的余梁坝。余梁镇位于安徽省的歙县，由一座座的民宅依练江而建，镇里呢有一条余梁古街，也是依山傍水的蜿蜒而去。在这里呢，山光云影可以一起在碧波间荡漾。除此之外呢，余梁古镇还拥有着可以和都江堰媲美的余梁坝。这个余梁坝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历经百年风雨啊，沧桑尽显。站在坝上远眺，可以把这个练江的美景尽收眼底。当然，如果在这个老街里面逛一逛的话，你会发现余梁镇的这个老街非常的有特色，好像来到了某一些文艺片当中。走着走着，在这种宁静的氛围当中，我们的心好像也变得慢下来，我们都可以更加的沉淀自己一些。来到水乡，当然你的心情会变得不同，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同，好像想要说一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的《要说什么》。要说什么重要吗？不重要吗？ 到底要说什么呢？你说的最后也算成我的了，难道一定得说些什么才可以 个人以为音乐最好的魅力就在于当你不想说什么的时候，却又想表达内心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哼唱哒哒哒哒哒，不同的哒哒哒哒哒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也会营造出你那时那刻不同的一种心境的状态的变化。 要说什么，来自于田馥甄在2011年带来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My Love 当中，这首歌曲呢是黄舒慧作曲，田馥甄填词。当时很多人就在说，哎，这个田馥甄成为了创作才女啊。关于这样的一个 title 呢，他曾经说过，写歌完全是自己的心情，并不会为了要当创作人而去改变自己。但是被大家称赞为是创作才女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开心和谢谢大家的事情。 而讲到这一首歌曲要说什么，田馥甄呢也说自己在教歌词当天一大早从梦里惊醒，在最后截稿关头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完成的。歌词当中表达的他是觉得在这个复杂的行业当中自己只想单纯的唱自己的歌，表达出自己爱唱歌这样的一种心情。回到旅行当中，当你觉得好像 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你某时某刻的心境的时候，想要说什么又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不用唱，你可以分享那时那刻你最想听的歌曲给你身旁的人，那种情绪呢也可以传达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唐磨，这里呢是冷门徽派村落，但同样非常的迷人。 或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唐磨这个地方，磨是模范的磨，顾名思义就是唐朝模范村，它呢位于黄山市屯溪区北边，这是一座唐朝的历史古村呢，也是一座典型的徽派村落，虽然呢不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宏村西地那么精致，但非常适合想找一个清静的古村去闲逛度假这样的朋友。 也因此呢，这里被登上了冷门徽派村落这样的一个榜单当中非常靠前的位置。在村落当中，我们走着走着往前看，哎，遇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好像跟你内心深处想到的那个人如出一辙。廖俊涛唱的他，出现根本没有预兆， 上帝也没告诉我如何是好，他闯进我没盖好的城堡，然后留下记号。他是温暖阳光下的海盗，他是可乐里不能少的气泡。 身边总是有蝴蝶环绕，让人突发奇想。周围的人那么多，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猜不到的事有很多，他明天会穿什么？好吧，别说了，要怪只怪我，就是爱幻想。 这个女孩会不会爱上我？会不会爱上我？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她的笑带有四季的芬芳。 是有很多，他明天会穿什么？好吧，别说了，要怪只怪我，就是爱幻想。 这个女孩会不会爱上我？会不会爱上我？会不会爱上我？哦哦，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哎哎。 会不会不会爱上我，不会爱上我。嗯，周围的人那么多，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猜不到的事有很多，他明天会穿什么？嗯，好吧，别说了，要怪只怪我，就是爱幻想，就是爱幻想。这个女孩她会不会爱上我？会不会爱上我？会不会爱上我？哦哦，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哎哎，会不会爱上我？不会爱上我？会不会不会爱上我？不会爱上我？ 好像大家都说在爱情当中女孩的那种想象力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很多爱幻想的画面。其实呢，当一个男孩沉浸在爱情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他们也是抱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各种各样的期待值。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廖俊涛所唱的他，就是一个男生所幻想出来的那个女生，他对他的种种的期待值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关于廖俊涛，1994年出生，然后呢参加明日之子被很多人认识，自己呢也是擅长作词作曲。刚才这首涛呢，他呢也是某一部电视剧的插曲啊。继续的回到我们刚才所来到的这样的唐模，在这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谭干溪。谭干溪穿村而过，溪两边呢有石板古街以及开发原始的古居民村落，人非常少，熙熙攘攘的，完全就是一副正儿八经的古村样。漫步水街，我们可以欣赏到各色的石桥以及徽派的建筑。如果累了，可以在临水长廊的美人靠上小憩一会儿。徽派建筑的美呢，在我们漫步的过程当中逐渐地展现出来。水口园林谭干园是唐模的特色，我们可以在庭院倾听轩里面去听一听非常不错的历史的声音，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建筑，比如说忠烈庙、小私塾等等。总之吧，一句话，不想被人打扰，就可以去唐模好好的感受一下。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挺适合在旅行当中的那种感受的。虽然歌名叫做 Love Love Love， 但是心情可以是 Happy Happy Happy，也可以是非常 free 的状态。洪佩瑜 Love Love Love。

日前，北演公司公布了2018年12月20号到19年1月1号举办的四场新年系列演出。在12月31号演出的北京新年音乐会上，北演公司力邀北京交响乐团重磅回归，音乐会还邀请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弗里德里希·费弗尔执棒，于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为观众奉献一场新年音乐饕餮。北京新年芭蕾从2015年北京新年演出系列品牌成立，首登人民大会堂舞台。今年12月30号的演出将是他们第四次以固定的演出时间、演出场地、演出剧目与热爱芭蕾舞的天鹅湖的观众们见面。乌克兰基辅大剧院芭蕾舞团将继续奉上经典芭蕾《天鹅湖》。12月30号，北演将开启同城双演出模式。除了优美的芭蕾舞《天鹅湖》，第四届京剧名家名段北京新年演唱会也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隆重上演。李明言、康万生、薛亚平、谭孝曾、李宏图、杨炽、杜振杰、张君强、张惠芳等众多名家将同台呈现多流派的风采。另外，北演公司北京新年演出系列今年将继续推出国乐演出。据了解，2019年第二届国乐名家名曲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元旦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宋飞、王中山等演奏名家将同台呈现二胡、古筝等国乐代表性乐器，同时还将邀请实力雄厚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参与演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仔细听歌词的话，好像总觉得歌手 Sam 赖伟峰想要表达什么。你不发脾气的时候特别好，你对我生气的时候特别好，诸如此类的。没有啊，其实这首歌曲当中呢，赖伟峰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无论那时那刻你在想什么，只要你想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就是足以了。在今年的时候呢，赖伟峰带来一张全新专辑，就叫做特别好。他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充分把85到95年代的一些流行音乐元素贯穿始终，来描述从过去到现在逐渐形成的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审美以及人生感触。比如说80年代的电音的音乐元素混搭了90年代的这样的特别的音乐元素，刚才我们所打造出来的特别好就是使用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好像听起来编曲成分呢是有一种复古的元素在，这也是他所追求的吧。11: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安徽去感受一些不同的村落，这些村落呢都是非常的古朴但是非常的惬意的。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叫做昌西，也被誉为是徽州5000村设南第一村。徽州5000村里，昌西呢被称为是设南第一村，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它坐落在千岛湖的源流昌源河所流经的皖南山间盆地当中，四周是被群山所环绕的，所以在船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山清水秀，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感受到空气格外的清新，然后经常的可以听到鸟叫声，闻到花香，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感觉，鸟语花香，景色迷人。走入昌西呢，就像是走入了另外一个世外桃源。秋分的时节，如果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即使没有桃花争艳，但是各种树木变换的颜色，有的是鲜绿色，有的是海藻绿，有的是深绿色，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反而也勾勒出了美妙的画卷，远看甚至觉得像是一幅山水画一般。昌西的文化底蕴呢也是极其深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珍奇古玩、字画，包括徽州的三雕艺术品数不胜数，所以来这里转街，你可以走着走着就感受到很多特别的状态。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很活泼很好玩，也很适合我们刚才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一些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古玩，看到一些特别的景色、特别的颜色的时候，那种心境。 爱你怎么变成空火焰？海枯石烂，一下子不见。承诺我该找谁来兑现？爱一点点，爱一天天。爱你怎么变成空火焰？天长地久，从来没实现。想念多过拥抱的时间，我的眼。一点爱你吗？何必谁就算注定失败，就算每天给我祝福是指你的那一夜，心跳偶尔硬起来，谁才是你的最爱？没有我的明月，你也总会有明月。爱你吗？何必谁真爱苦怕等待，这是笑话道理，我又凭什么被人主宰？偶尔给我想起来，爱你的心还存在，拥有了你的明天，我的一切才算完美。你怎么变成空口烟？天长地久从来没实现，想念躲过拥抱的时间，我的眼泪一点一点。 是空阔言，分分离离其实没关联，好好享受单纯的思念。 空口言在孙燕姿出道第十一年的2011年带来了个人的第十一张个人专辑《是时候》当中的一首作品。空口言当中呢，加重了贝斯吉他的轰鸣程度，一些流行金属和加重般的舞曲，也是自然地展现出了孙燕姿的酷劲儿 ，Cool Girl。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村落呢，叫做茶记。曾经呢，只知道有很多的画家和学生专门会跑到茶记这个地方去作画，从此之后呢，茶记也变得不胫而走了。茶记村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是明清时期呢居民的古建筑群，就坐落在流水潺潺的济河两岸。茶济河两岸啊，绵延十里，在这里可以看到座座小桥，潺潺流水，条条小巷。在这里一定要让自己的节奏放慢一些，让自己的耳朵、鼻子、五官全部的张开，在张开在慢慢感受的过程当中，仿佛我们可以听到感受到岁月的脚步声。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文艺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徽派建筑它最自然的一个模样，包括到了晚上挨家挨户做饭的时候那种炊烟升起的状态，一切都感觉是那么的生活，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真实，好像时间在这里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安徽可玩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继续听好听的音乐。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马上回来。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 中你我不知道为何爱你，但我确定我不是冲动到只想你。 Baby 留住你就慢慢我就我不想你，想你陪我一起外滩的宁静。 Baby 吻在你额头，月光的温柔仿佛看到跟你前世今生的相会，牵着我的手到边中游走，请你不要急着回家 say goodbye。 你的名字好可爱，给我你的微笑 don't be shy， 给我你的全部我要好好收藏。我们一起到九霄云外，再次又坠落每颗简单，yeah, I know， 怎样看见我对你的爱意， yeah, I know， baby 要想带着你去未来。 one night， 让我和朋友去说，我只想随着你的心情 do what you wanna do， 喝点咖啡，看个电影，不会出歌。我从零到晚上发的美丽，每天都敢 fresh， 可以 fresh， 可以入黑。你知道迷人的笑容是你最致命的武器，我想把你揣进口袋，随时随地看你。我想带你去巴黎，买点你喜欢的限量单去迈阿密。My girl， 想带你去未来，去只属于你和我的未来。哎，我会让你每天开心的像个小孩，别等到后来，就是现在放开去爱你。说过，如果我出人头地，你将会是我的奖励。I will take you home, baby。 Baby， 感受这每刻简单。Yeah, I know， 这样感觉我对你的爱意。Yeah, I know， Baby， 我想带着你去未来。留住你，我不知道为何爱你，但我确定我不是冲动导致想你。Baby， 留住你，今晚不要回家，我会想你，想你陪我一起，外滩的宁静。Baby， 吻着你额头。 丁世光最近的一首新歌，也是跟一个唱作人组合共同完成的《带你回家》。整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大的特色 ，hip hop、funk 等多种音乐风格集成一体，让你跟着这样的旋律，忍不住的想要律动自己的身体。11:50，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许书豪的《不为谁》，同样编曲很有趣，演唱方面呢也很有趣，有一段非常非常快的语速的呈现的部分，注意听好哦。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从来没有人做过，谁说过都没有充分理由说说服我，从来没有人提前准备绝对是个英雄，也不敢说你穿的不一样只是个小丑，很多人想改变你我跟着做，也许因为在他眼中只能够想象长得高一点都应该去打篮球，因为长得瘦一点都应该去打马路，都给他说就够了，改变了我更不值得，我热血不为谁的，叫我怎么选择，但我的都是自己人，就算过很狼狈，我享受这过程，反正有你们就不必再听剧问下去，至少有几个念头，能把我还是个孩子一样想要过得与众不同，从早一条路弯到弯到路对面的走过，当我望走到了尽头，这时候会出现妥协的理由，有很多当人们梦想或者个性音乐什么不同，我决定真正翻来做自己，不会再失落， 彼此被现实牵着，改变了我更不值得，我热血不为谁的，叫我怎么选择，那我的都是自己人，就算过得很狼狈，我享受这过程，反正有你们就不必再听去问人，现在我